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 真自学英语 Teach yourself English. This is book four. 张道真自学英语空中课堂。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张道真自学英语空中课堂，周敏欢迎您的收听。首先来欢迎我们今天的主讲老师武轩老师。 Hi everybody, welcome back to the class again.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到南美的一个国家去看一看。好，首先来看一下今天需要大家掌握哪些 words and expressions。 在南美的这个国家有丰富的热带雨林，热带雨林 Selva 我们可以说这个词它属于 technical term， 是一个专有名词，或者我们把它叫做学名。一般在日常交流中，我们把热带雨林就可以直接叫做 tropicalRainforest， 热带的雨林 ，Tropical Rainforest。 这个国家呢是属于热带国家，热带的 ，Equatorial。我们都知道 Equatorial 这个形容词既可以表示热带的，也可以表示赤道的，赤道穿过的，因为来自于名词 Equator， 赤道。刚才我们所说到的这个澳大利亚是赤道以下的国家， 同时呢，它也是亚马逊盆地的一部分，盆地 Basin。 Basin， 一般我们说这个Basin 这个词，如果在这个 geography 地理学当中呢，它专指盆地。那么在日常交际中 ，Basin 就是指我们用的那个水盆、脸盆 ，Basin。 再学一个介词，除掉，除了 ，except for。 Except for， 大家标好，这是我们今天遇到的一个非常有难度的介词。那么人们经常用 except for 表示除掉什么什么，除了什么什么。那么 except for 和介词 except。Besides, apart from, but 到底有什么样的区别呢？大家注意 ，except for， 它表示整体和部分做比较，部分不能影响整体，而整体又修正了部分。这是我们说从一个语法学的角度对 except for 这个介词做了理论上的解读。那刚才我这啰啰嗦嗦说了一大堆，到底是什么意思呢？那就是说呀、啊。我给大家一举例，大家都明白了。比如说，这间教室空荡荡的，只不过有一两把椅子罢了。The classroom is vacant, except for one or two chairs. 我们都说啊，一两把椅子能不能改变这个教室空荡荡的感觉呢？不能改变。而这个空荡荡的感觉又压制住了一两把椅子的出现。也就是有没有你这一两把椅子，这个教室依然是空荡荡的感觉。这就证明部分不能影响整体，而整体又修正了部分。此时我们用 except for， 就相当于我们汉语中说只不过是什么什么罢了。 这个国家呢还拥有丰富的多种多样的动物资源。多种多样的。 Varied。 Varied。 我们都知道 varied 来自于动词 vary， V-A-R-Y， vary， 它的形容词呢其实有两种变化模式， varied， 多种多样的，各种各样的，但是还可以变作另外一种形容词 various， 各式各样的。其实我们严格意义上讲 various 应该把它叫做不同的，与什么什么有所不同。但是还有一个形容词变化 A-B-L-E 结尾 variable， variable 表示多变的，所以一个形容词真是多变的，它这个词真是多变的。而且这个 vary 注意动词的用法， vary from 什么什么什么 to 什么什么，表示从什么什么到什么什么有变化或有所不同。那我们都知道 vary 可以变作这样的形容词，它本身也可以变作名词 variety， variety 表示种类式样， a variety of 依然表示各种各样的什么什么东西。 varied， variety，许多动物的种类在其他地方已经找不到了。其他地方 elsewhere， where 所形成的这个复合词作为副词使用的有很多，比如说 elsewhere， 其他地方， anywhere， 什么地方都可以，再比如说 somewhere， 某地，是吧，等等等等。 在这里您还可以看到鳄鱼 alligator， alligator， 当然一般情况下人们都把鳄鱼称作 crocodile， 比如说像这个 crocodile tears， 就是假慈悲，是吧，鳄鱼的眼泪，假慈悲。 接下来我们看一个词，边缘， margin。 margin， margin 作为名词时可以表示什么什么的边缘，也可以表示书啊报刊杂志上的空白处，也可以叫做 margin， 一般它和介词 at 或者是 on 搭配使用。 at the margin of 或者是 on the margin of 表示在什么什么的边缘。 这个国家拥有肥沃的土壤，肥沃的 fertile。 Fertile， 那么它依然可以改为名词，要读作 fertility， 也就是去 e 变 i 再加 ty， fertility 表示肥沃性，名词。 Fertile， fertility， 土壤。 Soil， 这个土壤呢，它是一个抽象名词，是不能变复数的。Fertile， soil， 肥沃的土壤。 最后再学两个词，一个是区域 ，zone。 Zone 这个区域呢，和刚才的 region 几乎其实它是可以通用的。Zone， 你比如说我们国家这个香港特别行政区 Special Administrative Zone， 但是这个 zone 这个区域呢，它也是可大可小的啊。Zone， 像这个开发区 Development Zone， 开发区。 巴西的首都是一座内陆的城市，内陆的 Inland。 Inland。 一般我们说这个内陆的，往往就是说这个它的四面都是没有海的内陆的，所以用形容词 inland。 inland 有谁可以作为副词来使用，内陆的。 嗯，好，接下来就让我们揭开这个国家神秘的面纱， Brazil。 Brazil is one of the largest countries in the world. It is even larger than Australia. It has got the greatest river in the world, the AmazonNo other river carries such a great amount of water to the sea. A large ship that has crossed the Atlantic Ocean can sail up the river for 1,000 miles. One of the most interesting regions of Brazil is known as the Selvas, the equatorial forest, which covers a large part of the Amazon basin. This region is the world's greatest equatorial rainforest.Except for the numerous rivers that run like ribbons through it, the land is completely covered with a thick forest of the equatorial type. The animal life here is varied and includes many strange animals that do not live elsewhere. Great numbers of fish live in the rivers, in which alligators are common. 好，我们一起来看第一段。Brazil.巴西，它是世界最大的国家之一。好了 ，It is even larger than Australia。它呢，比澳大利亚还要大 ，even larger。大家注意啊 ，even 这里我们千万不要直接翻译成甚至比澳大利亚还要大，那是极端错误的。因为大家记好 ，even 在这里已经转为程度副词。什么是程度副词呢？可以修饰形容词。当然，在英语中呢。Even 它是一个可以修饰比较级的程度副词，这是我们今天第一个重要的语法点。英语中呢，一般情况下来，一般说来啊，它有七个程度副词可以放在比较级之前，起到加强语气的作用。除了用 even， 还可以有 much、 a lot、 a bit、 a little、 far、 by far， 一共是七个程度副词放在比较级之前，起加强语气的作用。一般翻译时我们都要译作什么什么的多。那么值得一提的是呢，在这七个程度副词当中， by far 既可以修饰比较级，也可以修饰最高级。所以说呀，它比澳大利亚呢要大多了。好了，同时呢，巴西还拥有 has got， 大家注意 has got 其实就等于 has 拥有，它拥有世界上最长的河流 the Amazon 亚马逊河。那么这个 the Amazon 它和 greatest river 应当是一组同位语，互相起到解释说明的作用。好了， no other river carries such a great amount of water to the sea。 no other river 怎么怎么样，其实呀，我们说这里它用到的是一个最高级的现象，没有任何一条河流，是吧，没有任何一条河流有这样大的水量注入海洋中。 carry 这里表示承载的概念，它不是搬运了。没有任何一条河流可以承载着 such a great amount of water。 such 和名词连用起到了一个强调的作用， such a great amount 就等于 so great an amount， 如此大量的水进入大海。 A large ship that has crossed the Atlantic Ocean can what what? 一艘大船，什么样的大船呢？大家把这一部分下划线。That has crossed the Atlantic Ocean 定语从句修饰 ship。一般呢，横渡大西洋的巨轮，横渡大西洋的巨轮。而这个 a large ship 当中的我们未必把它翻译成一个。我们都知道，不定冠词往往表示的是一类的概念，是吧 ？Cross the Atlantic Ocean, cross 表示横渡，横渡大西洋的这个船。好了，然后这里大家可能或许会问这样的问题 ：Has crossed 为什么用现在完成时呢？我们只能说有这样经历的船才有发言权，所以在我们说话前它已经做过了。横渡大西洋的这个大船呀，往往会 sail up the river for 1,000 miles. Sail up 这里的 sail up 表示逆水而上达1000英里，所以 sail up the river for 加上。距离表示逆水而上达到多少多少英里，所以说横渡这个河流的这个船呀，一般都可以逆水而上达1000英里。同时呢，巴西还有世界上最有趣的地点之一，那么这个地方 is known as 又是本课一个重要的固定搭配 be known as 表示 be caught 被称作，千万不要理解成出名啊还是被知道，而是被称作。好了，那么这个地方呢就被称作 The Silvers。 一般我们说在没有这个汉语翻译或解释时，人们就说被称作 Silvers， 这个 Silvers 到底是什么呢？读者很迷惑，于是为了排除读者的这种迷惑，作者在创作作品时往往会加上同位语，起到解释说明的作用，也是大家今天要学到的一种非常重要的写作手法，那就是出现专有名词时要用逗号隔开，用同位语解释说明。什么是 Silvers？ 作者解释了 The Equatorial Forest 热带雨林地区。破折号再一次解释说明，什么样的热带雨林地区呢？ Which covers a large part of the Amazon Basin。 好了，什么样的热带雨林地区占有，就是占据了亚马逊盆地大部分的地区。 Cover 这里依然表示占有多大的土地面积。好了，那么这个地区呢是世界上最大的 Equatorial Rainforest， 这是全称热带雨林，拥有世界上最大的热带雨林。Except for the numerous rivers that run like ribbons through it, that 定语从句修饰河流，除了几条河之外，这个 numerous 在这里呢，我们翻译成几条河呢，有时可能会觉得这个不太规范呀。其实这个 numerous 这里应该是 many, so many， 是吧？除了无数的河流，什么样的河流呢？像丝带般的 ，like 这里是 simile 名誉，像丝带一样。穿过这条河，穿过亚马逊河的小河流，当然我们刚才说了 except for 它是一个部分了，所以说有河流穿过能不能改变它的地貌也不能。 The land is completely covered with a thick forest of the equatorial type， 除了许多河流之外呢，这片土地主要还是覆盖着厚厚的热带雨林。好了， equatorial type 后置定语，也就是说指的是热带雨林的这个种类吧，所以说赤道型的茂密森林或者叫热带雨林的这个森林都可以。这个地方呢 animal life is varied， 千万别翻译成动物的生命是多变的，动物的生命是各种各样的，这个 animal life is varied 表示动物的品种很多。除此之外呢，那么这里的动物包括很多很多特殊的动物或者我们说奇怪的动物。 that do not live elsewhere，Do not live elsewhere 定语从句，在世界上其他地区都没有见过的奇怪的动物。好了， Great numbers of fish 大量的鱼，其实这个 numbers 为什么变复数呢？还是指各种各样的，各种各样大量的鱼呢生活在河流里，在河流当中非限制性的定语从句起到了解释说明的作用。什么样的河流？ Alligators are common， 在河流当中鳄鱼是common 这里千万别翻译成鳄鱼是普通的，而要理解为鳄鱼是屡见不鲜的，或者说见到鳄鱼并非什么新鲜事儿。 茂密的热带雨林，丰富的动物种类，增强了我们对这个国家的好奇。我们来看一下巴西是怎样的一个国家呢？ The Republic of Brazil is a union of more than 20 states. The whole country covers more than 3 million square miles and has a population of 95 million.But large areas have very few people, and indeed are only partly explored. The country can be divided into five main regions. the sellers of the Amazon Basin, the plateau of Brazil, the eastern margins, the Sao Paulo region, and southern Brazil. 好了，我们一起来看第二段。我们先来看巴西的全称 The Republic of Brazil， 这个叫做巴西共和国。 Is a union of what what? Is a union of， 大家注意 Union 表示统一的国家， Union 是，其实这个 Union 我们汉语中往往把它叫做联邦的国家，联邦制的国家。所以说巴西共和国呢是一个联邦制的国家。那么这里的介词 of 表示由什么什么组成，联邦的国家由20多个州组成，整个国家 cover what what square miles， 我们再一次用到了 cover 表示占有多大的土地面积。那么整个巴西这个国家呢，它的土地面积超过了300多万平方英里，那么人口呢是95个百万，我们应该把它理解为9500万。Have a population of， 我们在上一节课上一期课呢已经提到了某个国家人口是多少，某一个国家做主语 has a population of。 好了，但是巴西的大部分地区呢，大部分地区 have very few people， few 本身在英语中就表示寥寥无几，很少了。 very few 我们千万别翻译成人少，而要译作人烟稀少。大家记好，这是一个固定的结构，地点做主语 has 或者是 haveVery few people 就等于地点，然后再加它的谓语部分 is sparsely populated， 人口稀少，人烟稀少。所以这么大的国土面积，这个人口呢还不到1亿，所以说人口稀少，所以呢他也鼓励很多人去移民啊。我们中国人在巴西的人也很多啊，主要是经商了。And indeed are only partly explored， 这么大的土地呢还仅仅是 partly explored， 表示只有一部分地区被人勘探过，看来没有被勘探的地方还有很多。那么整个国家呢可以被分为5个地区，一个固定的结构出现了。 Be divided into 表示被划分为什么什么，整个国家分为5个主要的地区，是哪5个主要的地区呢？亚马逊河的热带雨林、巴西高原、东部的边缘地带、圣保罗地区以及南巴西。 The selvas of the Amazon Basin, the plateau of Brazil, the eastern margins, and the Sao Paulo region and southern Brazil. The Sao Paulo region is the greatest coffee growing area in the world. The cultivation of coffee has developed so much that there are millions of coffee trees in the state. Coffee grows extremely well there, not only because of the climate, but because of the specially fertile soil. The town of Sao Paulo serves as a great market for coffee. 确实是这样的，一谈到巴西呢，我们就不得不提巴西咖啡。在巴西啊，咖啡的种类多的简直是惊人，各种各样的咖啡。其实当年英国开发这个巴西作为它的这个殖民地，主要也是为了这个种植业，主要是满足这个本国以及世界各国的这个咖啡的需求。那么圣保罗地区呢 is the greatest coffee growing area， coffee growing area 这是一个专有名词，咖啡种植地。圣保罗地区呢是世界上最大的咖啡种植地。 The cultivation of coffee， the cultivation of coffee 表示咖啡的种植业，咖啡的种植业呀，发展得如此之快，以至于大家记好一个固定的句型结构 so that 结果状语从句，如此以至于 so 后面往往是添加形容词或副词的。那么通常如果我们用 such that 这个结果状语从句呢， such 是要加名词的。咖啡的这个种植发展得如此之快，以至于 there are millions of coffee trees in the state， in the state这个 state 在这里我们还不要把它理解为这个是一个政府啊还是政权，而要理解为这个州。圣保罗这个州呢现在已经拥有了数以万计的咖啡树，数以万计，不要翻译成成百万上千万，数以万计的咖啡呢在这里长得非常的好。 extremely 它的程度其实要比 very 要高，咖啡长得呀太好了。 there not only because of the climateBut because of what what? Not only but also. 那么 but also 后的 also 往往可以被省略掉，不仅仅是因为气候好，而且呢也是因为 specially fertile soil. Specially 这里也不要翻译成这个特殊的，而要理解为非常的，还是理解为非常的。 土壤非常的肥沃，所以说咖啡的种植首先要气候好，也就是说这个要热。其次呢，这个土壤呢，我们中国人一般把这种土壤叫做黑土，这个土壤的质地好才能种出香的咖啡。那么圣保罗 town 这个 town 在这里就不要翻译成城镇了，而要译作城，圣保罗城。Serves as a great market for coffee. 注意这一段一个重要的固定搭配出现了 serve as. Serve as 在英语中呢指代 work as 或者是 act as， 表示作为什么什么而出现，充当什么什么样的功能。那么圣保罗城呢，往往是作为一个什么样的形象而出现呢？ A great market for coffee. Great market for 往往表示巨大的什么什么市场，它呢可以说是咖啡的巨大市场。 离开了圣保罗，让我们去巴西的最大的一座城市里约热内卢去看一看。The largest city in Brazil is Rio de Janeiro. It has wide roads as well as many squares, public buildings, churches, theaters, and cafes. Because it was the capital city, it has grown to be one of the few large towns in the tropical zones of the world. 好了。The largest city in Brazil， 巴西最大的城市是哪座城市呢？ Rio de， 大家注意这个拉丁语啊，读起来是不太好读的。Rio de Janeiro， 里约热内卢。里约热内卢呢，拥有宽阔的街道 ，as well as。这一段呢，出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介词，那就是 as well as， 和什么什么以及什么什么。有宽阔的街道以及这个许多的广场。那么说到 as well as， 到底在英语中怎样使用呢？它在英语中呢，往往它和主语连用时，不能放在主语的单复数的考虑范畴之内。这个理论到底是什么概念呢？我给大家举例子，大家就很清楚了。David 以及他的同学们每个星期都要去游泳。大家看 ，David as well as his classmates， 这里你想一想是 go swimming。还是 goes swimming every week， 当然要用 goes swimming， 因为 David 是这句话真正的主语单数，而 as well as his classmates 是介词短语做状语，所以它不能放在主语的单复数考虑范畴之内，所以这句话正确的说法是 David as well as his classmates goes swimming every week。当然我们说 as well as 它还有另外一种形式，那就是去掉 as well 放在句尾时往往表示 to 也的概念。同样 as well 还可以和一些情态动词连用，形成复合式情态动词，比如说 might as well may as well， 这两个情态动词呢通通表示 had better 最好做某事。 Because it was the capital city it has grown to be what因为它是 capital city， 这里所谓的 capital city 呢，大家想想会不会把它翻译成这个是首都呢？它确实是首都，可是我们都知道巴西利亚是首都呀，这个为什么是首都呢？看时态，这就是从时代界定句意。 It was 是过去还是现在？那肯定是过去，所以就这一个系动词 was把这句话要翻译为，因为里约热内卢曾经是巴西的首都，所以呢它已经 grown to be what grow to do something。 这里的 grow 千万别翻译成这个长大还是种植成长，而要理解为 develop 发展，它已经发展成为世界上热带地区的少数大城市之一，热带大城市。 好，接下来呢就让我们到巴西真正的首都巴西利亚去看一看。Brasilia is the modern capital of Brazil. It was started in 1956 and now has a population of about 500,000. It is an inland city. It is hoped that it will help develop this undeveloped part of Brazil. Brasilia, 巴西利亚呢是巴西的 modern capital， 千万大家别把它翻译成这个现代的首都还是现代化的首都。 modern 其实指的就是 at present 或者叫 temporary 现在的。巴西利亚是巴西呢现在的首都，它是1956年开始修建的。大家注意 started 这里千万别翻译成它是1956年被开始的，而要理解为修建 constructed established。那么现在呢它拥有人口呢是50万左右的人口。那么巴西利亚呢是一座 inland city， 刚才我们讲到的 inland 形容词内陆城市。It is hoped that 这一段呢，大家需要有记好这样一个固定的句型结构， It is hoped that 加上一个从句，表示人们都希望什么什么，人人都希望什么什么，人人都希望 It will help develop this undeveloped part of Brazil， 人人都希望呢它呢有助于开发巴西这部分尚未开发的地区，也就是证明啊，这个首都的建立呢，人们希望这个首都的建立能够带动巴西不太发达的地区或者是没有被开发地区的发展。 develop 表示开发， undeveloped 表示未被开发的。 好，我们的时间呢也已经差不多了，周敏非常感谢您的收听，也感谢吴老师。 Catch you later next time everybody。 迎接冰雪盛会，学习实用英语。 Air button iron. Welcome and enjoy the show. 北京外语广播，冬奥英语。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北京外语广播的冬奥英语节目，我是乐意 Larry。今天我们来回顾最近学习的冬奥英语词汇。首先，您还记得雪车比赛的英文是什么吗？是 bobsleigh, B-O-B-S-L-E-I-G-H。 在美国英语里面呢，它也可以叫做 bobsled, 是 B-O-B-S-L-E-D, 拼写有点不一样，读音也不一样，它叫 bobsled。 Bobsleigh or bobsled is a sport in which teams of two or four men make time to race down a narrow, twisting, steepand iced track to power the bobsled using gravity. 接下来你还记得 biathlon 吗？ biathlon 是冬季两项的意思。比如您可以说自己对冬季运动的方式很感兴趣，比方说有冬季两项运动和滑雪运动。 I'm very interested in the forms of winter sports generally, for example, biathlon and skiing. biathlon 就是冬季两项， skiing滑雪。最后呢，我们再回顾和巩固一下 half pipe。 half 就是一半， pipe 就是管道，而这两个单词放到一块呢，就是 snowboarding 单板项目中的 U 型池项目。一般来说，单板滑雪包括三个不同的项目，分别是平行大回转，叫做 parallel giant slalom， 雪地单板越野 snowboard cross，还有就是 U 型池了， U 型池就是 half pipe。 好，我们来造句练习一下。 Progressive and scientific core stability training should be put into the warm-up exercises for teenagers in snowboarding half pipe。 在青少年单板 U 型场地技巧运动训练准备活动中，应该适当的安排循序渐进的科学的核心稳定性训练。好，以上就是今天的冬奥英语，感谢您的收听。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冬奥英语周末版。 Coming up next, English for the Winter Olympic Games Weekend Edition。 有一种古老的食物吸引着东西方的味蕾，经丝绸之路传入中国之后传到阿拉伯帝国，大约公元八世纪开始风靡亚洲欧洲的厨房，它就是面条。人与美味无国界，世界与你零距离。 北京外语广播，聆听彼此，走进你我。 If you smile when no one is around, you really mean it. 如果你独自一个人笑了，那是真心的笑。分享每一时刻，您现在听到的是 Radio 774北京外语广播。